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我是主持人黄燕。东起府右街，西至西四南大街，800多米长的西安门大街贯通了北京皇城的精华区。今年的4月底，这条大街启动了整治升级。71前夕啊，西安门大街已经完成改造提升，恢复了老街的风貌。西安门大街始建于什么时候？这里有哪些历史建筑？作为明清皇城四门之一，西安门又见证了哪些历史事件？我们今天带大家走进西安门大街，了解这里的前世今生。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遗书的作者扈立平。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扈先生今天又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我们说一说西安门大街。我们先通过相关的新闻报道来了解一下。 西安门大街西起西四南大街，东至府右街北口，全长近800米。此次治理提升工程是核心区控规颁布后首个由街道牵头实施的项目。经过近2个月的施工改造，整条大街目前已经完成首期改造。提升工程自今年4月正式启动，在综合整治过程中，既全面提升了建筑立面风貌，使西安门大街整体风格和而不同，又有效完善了住宅居住功能，实现了人居环境的整体更新。在历史建筑保护方面，设计施工团队采用修旧如旧的工艺，对老城历史印记实现应保尽保。 北京建工建筑设计院分院副院长史奇告诉我们， 仔细的去查阅老照片和老的历史的资料，然后找到它的一个真正的时代特点，然后在这个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呢，我们是逐步的精细化拆除，剔除它一些不同时期改造的一些外衣，然后把它真正的历史原貌展现给市民。 在维持整体风貌协调统一的同时，提升工程尽可能兼顾无障碍出行需求，通过增设自行车专用道，将原有坡道改为缓坡，加装无障碍扶手等改造，为市民日常出行提供便利。 西城区什刹海街道民生保障办副主任周伟告诉我们， 下一步呢，就是咱们还要在这个交通秩序的治理方面要下一些功夫，再有一个呢，就是业态的调整上要符合我们新总规新控规的这个要求，同时呢，满足这条街这个百姓民生的需求来进一步的调整。 西安门大街，这也是咱们京城的一条比较古老的街道了哈。 对，非常古老。 那这样，扈先生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西安门大街的历史。我听说已经有500-600年的历史了哈。 对， 而且我们也很好奇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好，咱们先说说这个西安门的历史。 嗯， 西安门呢，地处这个紫禁城的西墙的北侧，它最早呢是元大都的这个萧墙的西门，当时称什么？称这个红门，红色的红。明代这个朱棣当了皇帝以后呢，就准备迁都北京，所以呢就在这个元大都的旧址上呢大兴土木，重建北京城，包括这个皇城。这个西安门呢，它始建于这个永乐15年，也就是1417年，它是这个皇城四门之一。这个城门呢不是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城台，它直接就在路面上做的，不是说像那个天安门似的，它做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台子上面，它没有。它这个基石呢就是一个青白色的一个石料砌成的，它是这个单檐歇山顶，黄琉璃瓦，因为皇家的嘛，黄琉璃瓦，面宽呢是7间，进深呢是3间，中间呢是这个正门，两边呢还有侧门。每个门呢，门上呢就是这个横纵有9981颗鎏金的这个门钉，就咱们现在看那大门， 漂亮， 皇家大门那门钉鼓着那个特别漂亮，那个 华贵尊严， 对，显示出这个皇家这个尊严。边上呢两边呢还有4间小房，它是什么？是这个当时这个守门的这个兵丁的这个值班房，也称着咱们现在的话叫值班室。在大门以内向东，它就直接通过这个菱形门，再往前 咱们说的前就是往东，就到了这个太液池，就现在的这个北海这个大桥这一带。两边当时有很多这种衙署，还有一些庙宇啊，还有一些个作坊啊，还有一些个小仓库。门外，咱们说这个西门外，就是现在这个西门大街，它两侧呢就是街道。它这个门的一左一右有一条街，它叫什么？就叫这个皇城墙。沿这个皇城墙的墙根走向的这条街呢，就称为皇城西大街。现在还有这个街。到了清代，基本沿用这个明代的这个皇城的这个规制，仍称这个西安门，因为它在一个皇城的西侧嘛，叫西安门。所以呢，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是那个城门内外的这个街，它有个称呼，门以里的称为这个西安门大街，门外的呢称为这个西安门外大街。1911年以后，因西安门外大街与这个今天的这个西四南大街形成这个丁字形，所以又称为这个丁字街。从1965年开始，西安门内外两条大街并称为西安门大街。 哎，从地图上看啊，好像皇城的东安门和西安门不在一条直线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历史上有什么说法？ 对，您说这个对，因为咱们这个老北京的这个城门设置啊，它基本都遵循了这个东西呼应、南北对称的这个格局。你看咱们这个城门基本上都是南边哪个对东直门对西直门，是吧？它这东西全是对称的。所以呢，皇城的四个门呢，天安门和地安门南北是对称的，而这个东安门和西安门却不对称，就也说白了就是不在一条直线上。东安门呢为这个坐断东南，而西安门呢则是西北偏北，并不在一条直线上。原来明皇城西侧为这个西苑、太液池等这个金元时期的这个苑囿，具有相当大的一片这个水域，无法由这个西华门向西直行，只得在皇城西侧偏北这个地方设置这个西安门，由北海和中南海之间的通道向西通行出皇城。所以呢，这个城门就无法与这个东安门相对称。所以咱们现在看这个故宫的地图，你看它这个东华门西华门，一个是在这个东南，一个是在西北、正好是拧着劲儿呢。 所以这种格局在京城的这些城门里头还不太多见哈， 应该说是极为少见。 我听说这个西安门附近曾经有一座桥叫断魂桥，要说这名字可能会觉得不吉利哈，像这种名字为什么在皇城这附近会有这样的桥呢？ 这个说起来呢还有段渊源。早年间吧，出了这个西安门往北不远就曾有一座石桥，就称为这个断魂桥。刚才您问了为什么在这皇城之外有这么一个不吉祥的这么个地名呢？这里边有个说法。因为明朝的时候啊，刑场不是像咱们说的那个清代在这个 菜市口 、它是在哪儿啊？是在这个西四牌楼。这明朝的清朝的在西四牌楼。当时的刑部大牢呢是在西安门附近。每年冬至这个问斩犯人的时候呢，这些犯人呢便从这个西安门经过，完了到这个西四牌楼问斩。西四牌楼往东有一个街，就是咱们现在看的这个西四这个银行门口这个街，它当时叫什么？叫马市大街。这个马市大街的东边就是这个皇城。当时这个古代的非常迷信，怕这个冤魂呢进了这个皇城，所以就在这个马市桥最东边，就皇城这个地方，这个有一个小的河沟子吧，也就是这儿设置了一个小桥，非常小，它叫这个断魂桥，就意为这个冤魂到这儿就断了散了，不会进入这个皇宫。这个桥呢一直到这个清代还有，后来呢到了清代以后呢，这个刑场被移到了这个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所以呢这个地名呢就逐渐的被人们忘却了。但是呢我查了一下这个20世纪50年代地图上还标着这个断魂桥的这个名字。 哦，原来这个断魂桥的名称来历还有这样的一段说法哈。哎，我听说这个西安门里头还曾经有一座逍遥城，是囚禁一位王爷的地方，不知道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呢？ 还真有这么回事，这是那个明朝的事儿。明代汉王朱高煦谋反，曾被囚禁在西安门的这个逍遥城里边。朱高煦呢是这个明成祖朱棣的次子，最初呢被封为这个高阳郡王，后来跟着这个父亲起兵累立战功，这个朱棣当了皇帝以后就将他封为这个汉王， 就把这个二儿子封为了汉王。 对，他的这个藩国在哪儿？就是云南。他的就是他驻地，藩国驻地嘛，就是云南。但是呢这个朱高煦被封王以后呢一直留在南京，当时这个朱棣称帝是在南京嘛，不想去这个云南，可能估计那地方比较偏僻， 比较穷、 比较穷，不愿到云南去。 觉得没有这在这京城好。不仅如此，他还多次想谋取这个太子之位，当太子就是将来就是皇帝啊，是吧？所以呢，在这个永乐十五年，也就是1417年，他被强令就藩于乐安州。这乐安州是哪？就是现在的这个山东省这个惠民县。可是到了这儿呢，他并不思悔改，老是这个闹事儿， 还闹事儿， 还是闹事儿。因为他老想他当太子，当太子，他老想当皇帝啊、嗯。宣德六年，也就是公元1431年吧，这个朱高煦谋反，被押解回京，押在了这个西苑，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北海这个南边这地方。随后呢，在这个西苑这个城墙这个西墙这儿进行拓展，在这里修建了一座这个小的一个小四合院，说是叫这个逍遥城，实际并不是很高大。 嗯， 它就是这个城池啊，院子比较深。完了呢，里边有数十间房，由这个重兵看守它。 嗯，那朱高煦父子就被囚禁在这儿， 被囚禁在这儿了。应该说呢，这个朱高煦被囚禁以后呢，宣宗也就是这个朱瞻基，这个朱瞻基呢是这个朱高煦的侄子。所以这个朱瞻基当了皇帝以后呢，他还是念这个叔侄之情，到这个逍遥城来探望他，劝他呢就是改过，别的老生事了。当这个宣宗也就是这个朱瞻基快靠近他的时候，朱高煦竟用腿绊他，给他绊了一跟头。朱瞻基呢非常的恼怒，完了命人呢把这个朱高煦呢给压在一个水缸里边，并用一个300斤重的这个铜盖盖上。但想不到呢，这个朱高煦呢还非常有力气，他使劲呢把这个缸盖往上举，要砸这个朱瞻基。所以这个朱瞻基更生气了，所以就命人呢找来这个木炭，在这个铜缸底下架起火来烧。因为这火力太大，最终呢把这个朱高煦呢给闷死在这个铜缸里边了。这段历史呢在这个明史记事本末中有这个详细的记载，而且说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历史史实。这个朱高煦死了以后呢，被埋葬了这个京西的这个金山脚下，也就是现在的颐和园的西北面的一个山下，当时称呢汉王府，因为这个明代的王爷的坟地都称什么什么府。到了清初呢就废弃了，形成村落叫韩王府，就姓韩的韩，后来谐音为韩家府。而囚禁这个汉王的这个逍遥城呢被闲置多年以后就废弃了，如今呢已经踪迹皆无了。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就在现在这个西安门大街路南这个光明的胡同里边。 啊，位置就在今天西安门大街路南的光明胡同里哈、啊、这过去的这个逍遥城就在这儿。原来西安门这里还发生过这么激烈的宫廷斗争哈。哎，我听说明末李自成进入皇城的时候也是从西安门进来的是吗？然后说他一个多月之后又是从西安门撤离的皇城，有这么回事吗？ 嗯，有关这个李自成进这个皇城到底走的哪个城门吧，历史上存在一定争议。有的说呢进的是这个承天门，也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天安门。比如作家姚雪银写的这个小说李自成中写的就是李自成进的这个承天门。而呢查了一些史料呢说的是呢进的是这个西安门。我查了好几种史料说是李自成从西安门进的这个皇城。 史料是怎么说的呢？ 他是这样记载的，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的3月12号，李自成率领义军这个攻打昌平城以后暂时休整，随后从沙河向南进发，向北京进发。完了18号攻克了北京的外城，也就是这个德胜门，直奔皇城。但是当时这个皇城有四门，有重兵把守，其中这个承天门，也就是这个天安门，还有北安门，就是现在的这个地安门，它这个把守最为严密，因为南北城嘛，把守最为严密，不易这个攻破。所以李自成呢就令这个探马去查看一下这个东安门和这西安门的情况。这个探马就现在的时候就是这个侦察员，哎， 今天的侦察员。 不多时呢，探马就来报说这个西安门呢的兵比较少，据说呢已经被调往了这个承天门去看守这个现在就是现在的天安门去了，只有这个20多人驻守这个西安门。而且这个西安门呢没有这个城台，不像那个承天门那么高大，不容易攻破。所以呢李自成就与几个谋士商量，以攻破这个西安门为进入这个皇城的这个入口。 嗯， 随后呢调集这个100余名义军开始攻守这个西安门，有的呢架梯子从这个翻墙进去，有的呢拿着斧子就开始砍这个城门。看守的这个明军一看这起义军的这个士气太大了，便这个弃门而逃。由此义军很容易的攻破了这个西安门，并进入了这个紫禁城。当时据说这个李自成呢骑着这个马从这个西安门而入城，在离这个西安门 比较远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西安门三个字，所以呢就拉弓射了一箭，但是没射中这西安门的匾额，而射在了这个柱子上面。这民间呢有这种说法。但是呢时隔这个仅仅42天，也就是李自成率军与这个清军在这个山海关打了一仗以后败了，最后在这个4月29号在这个紫禁城的这个武英殿仓促举行了这个登基大典，第二天就带着这些个义军就撤出了紫禁城。据说撤出紫禁城的时候呢，出的也是这个西安门，出了西安门向西到了这个十字街，完了向北到了西四牌楼，从西四牌楼一直往西，那就是哪儿过白塔寺，就是阜成门，完了向着西北方向而去。这就是说李自成进城也是西安门，出皇城也是西安门。 刚才您说的向西经的这个白塔寺最近也是重新修葺之后开放了。 对。 那么历史上啊，西安门附近我听说有一座很大的王府，是吧？ 对。 是哪位王爷的府邸、 这是那个清代的一位王爷，是清代的什么李王爷，就是李亲王。 这李亲王是礼貌的礼。 对，也叫这个康王府，因为他这个后来中间有一个延续的时候有一个变称，咱们在下面再接着说啊。现在的这个李王府还有，是一个北京市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 哎，这位李王是不是清初开国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代善、 您说这个对，他就是这个爱新觉罗代善，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儿子，他生于这个1583年。他是满洲整红旗人，代善呢自幼跟随这个父王征战，而且特别是在攻克这个抚顺、辽阳和沈阳这个重大战役中，立了很大的功啊，所以呢封为这个和硕李亲王，他这个应该是一个全称，头里有个和硕李亲王。清廷入主北京以后呢，兴建了很多这个王府，就给这些王爷们都修王府，其中这个李亲王的王府就是代善这王府，就在这个西安门附近。实际这个李亲王这个王府的所在地的明代呢，是这个一个皇亲叫周奎的这一个宅院。 周奎这个可能听说人不太多哈。 周奎这个名字现在的人听起来可能比较生疏，或者说应该好多人甚至说不知道。实际我提一个人可能大家伙熟悉，谁呀、就是这个崇祯皇帝。这个周奎是这崇祯皇帝的老丈人。 哦，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岳父。 对对对，因为这个朱奎呢，他本身是南直隶苏州人，就现在这个苏州市的人。朱奎呢有一个女儿叫周氏，在这个朱由检还是这个信王的时候，被封为这个正妃。后来呢，1628年这朱由检继位，就成了这个崇祯皇帝，所以将这个周奎的女儿册封为周皇后。那就是周奎呢肯定就是老丈人了，就是皇上的岳父了，也就是成了正宗的这个皇亲国戚。他还被封为什么嘉定伯，有这个爵位了。 这李王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 李王府呢分为三路，它是中路呢是正门、二道门、迎安殿、还穿堂门、还有神殿、还有后罩楼。完了西部呢是花园，有很多的亭台楼榭。东部呢是这个王爷的这个休息的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寝室。当时的规模呢还是很大。到了顺治16年，也就是1659年，代善的孙子叫什么，叫杰叔，杰叔袭这个亲王的这个爵位，改成为这个康亲王。所以为什么这个李王府又称为康亲王府呢？他中间有一个世袭时候改了个名字。现在这个咱们所见到这个李亲王府呢是后来重建的，是嘉庆年间重建的。在嘉庆年间呢，就是嘉庆的12年毁于火灾，后来那个朝廷又拨银子又重新修建了。 现在这个地方是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啊，这个建筑保存的还是比较好的。 对，从外观看还有那个很大气还是。 要说这西安门附近啊有名的建筑还真不少，因为这西安门附近还有一个地儿叫西石库。哎，西石库教堂想必很多人都听说过啊。这个西石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为什么会取这么一名呢？ 提起这个西石库呢，老北京人都比较熟悉。实际这个西石库呢，最早的这个石呢是数字，阿拉伯数字十，这个石 八九十的 石。实际这最早有十个仓库啊、是叫西石库。这个是名字应该是最贴切的这个名字。当时呢，有皇家的仓库呢，就分为一个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和戊字库，还有一个是承运库、广营库、广汇库、广基库、章法库。 这些仓库的存放呢都是各种物资，而且都是全国各地征集来的，有的一些是一些全国各地进贡来的。 十座仓库， 对， 他们都存放的什么呢？ 您比如说这个甲子户吧，它主要存放皇家使用的这种药材，它是存药材的。这个乙子库呢，主要存放的各种这种纸张，还有各省送来的这个胖袄，所谓胖袄就是那个棉上衣，就是， 哦， 但是这个不是穿的，是细装，因为那个宫里边有那个戏班子嘛， 嗯， 咱们说的就是行头。丙子户存放的是从那个浙江等省送来的各种丝织品，还有山东、河南送来的一些个棉绒品，棉花绒子。这些棉绒呢，主要是军队所用。丁字库呢，主要存放的是生漆、桐油、白麻和黄蜡等物资。物资库呢，存放的就是这个盔甲，比如弓箭呀、刀啊，这就是兵器。承运库呢，存放的是江浙包括四川、湖广一带送来的这个黄白的生绢。广营库呢，存放的各种这个杭纱，杭州的这些丝纱。广汇库存放的主要是这个彩织帕，还有这个钱罐纱锭。广济库主要存放的是火药。赃罚库主要存放的就是没收这些贪官的一些个赃物，这个名字还很直观。习石库呢，实际就是明朝皇家的十座仓库，由于它在宫廷的西边又是十座，所以叫习石库，后来谐音为现在的这个习石库了， 什么的神哈， 什么的神啊，对。到了清朝呢，习石库还是被沿用了，但是呢职能呢有些变化，等到了清末以后就被废弃了，但是地名被保存下来了。刚才您说了，说到这个西石库，就不能不说到著名的这西石库教堂，它也称为北堂。最初呢，是由这个法国传教士于这个清康熙32年，也就是1693年修建的。当时呢，在这个西安门内的藏之口修建。到了这个1887年呢，因为这个扩建中南海，就将这个教堂拆除，完了在这个西石库这点重新建了。它是一个哥特式建筑，而且这个很那个高大很华丽的这么一个教堂， 西石库天主教堂哈。所以西安门附近呢有很多这个古老的建筑，另外呢这里也有很多历史文化相关的趣事，一会儿我们请胡先生来跟我们接着聊。

这西安门呢，原来位于西城区的中部，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那会儿，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时候重建，在1950年的时候就被大火烧毁了。这形状呢，根据后来保存的那个模型能看出来，类似于地掩门。这明朝宣德六年的时候，汉王朱高煦当时造反，这明宣宗呢就亲征把他给押回北京，后来呢就在西安门的内营修建了一处住所，就把这朱高煦给囚禁在里边了。到了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的时候，这李自成呢进攻北京，也是从这西安门进入了皇城，从而呢就占领了北京城。到了民国时期的时候，就把两边这城墙啊就给拆除了，等到了1950年呢，就由于火灾给彻底烧没了。元城门的周围呢有北京水准原点的旧址，还有西什库教堂、李王府等等文物古迹，大伙儿呢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去。 作为明清皇城的四门之一，西安门见证了哪些历史事件？这里呢又有一些什么样有趣的故事？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扈立平扈先生。来，扈先生，感谢您接着来跟我们说一说西安门大街的前世今生哈。刚才呢跟我们说到了西安门的历史，还有这附近的像断魂桥啊、李王府啊、西什库啊等等这些建筑，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跟西安门有关的其他的历史和文化。西安门呢刚才说了是最早是皇城四门之一，所以它是皇城的一个重要通道。那么清代帝王出入皇城是不是也会经过这里呢？ 对，因为这个西安门吧是这个皇城西侧的一个唯一的通道，它就是一个门，所以清代帝王呢去往这个西郊的皇家园林呢必须出这个西安门。当时这个銮驾呢从这个皇宫起驾，完了出这个西华门，出了西华门以后呢向北走这个北长街，到了北长街完了再向西就出了这个西安门了，完了再往西呢就到了这个西子牌楼，完了从西子牌楼往北走，往北走到这个正觉寺胡同的北边，这有一个丁字街，这个丁字街现在这么说可能大家陌生，但是我说一个地名，就是现在的新街口，就新街口这个十字路口，到了十字路口一直往西就是西直门， 就出去了。 对，出了西直门呢他要去这个西郊的皇家园林呢有两个道，一个是呢是陆路，陆路呢就是在这个高岭桥这点呢，这有一个头墩，现在叫头墩村，这个地名还有，从这儿呢走这个西北方向的这个御道，沿这个御道到海淀镇，到畅春园，到圆明园，到清漪园，清漪园就现在的这个颐和园，这是走这个陆路。还一个呢走的水路，水路呢就是出了西直门呢到了这个长河，到了长河这儿有一个怡红堂，这有一个船坞，在这儿上船，上船完了沿着这个河向西，经过万寿寺啊、麦中桥啊，到了这个颐和园，这是明代的这个去往西郊的这个两条道路。 这是一条陆路一条水路，两种不同的走法都可以到达颐和园。 对，光绪20年，也就是1894年，是这个慈禧太后60大寿，所以呢就是让这个军机大臣李亲王担任这个庆典，也就是当时声称为总办，而且那个光绪皇帝特意传下这个旨意，要按照当年为这个乾隆皇帝祝寿的排场隆重举办，除了在这个皇宫和颐和园里举办重大活动以外，还要从这个西安门开始一直到这个颐和园，大概有几十里地吧，沿街要设置景观，这些景观是什么景观呢？有经坛、戏台、彩殿、牌楼，并组织这个僧人念经、戏班的唱戏、夹道迎送老佛爷。其中呢在西安门外搭建了一个彩楼，这个有2丈多高、3丈余宽，高大气派，上悬4个大字万寿无疆。同时呢在这个西四牌楼这个路口兴建了2座转角楼。 两座转角楼现在我们还能找到吗？他们在什么位置啊？ 现在还有遗迹可寻，具体的位置呢就在这个西四十字路口的北面，西边是这个新华书店，东边呢是这个工商银行，西边这个新华书店这个楼是老楼，就是最早建的这个转角楼，东边这个工商银行呢这个楼呢在这个80年代被拆了，拆了以后现在这个属于复建的，但是格局应该是东西对称，基本能看不出来有多大区别。实际这个转角楼呢它这个修建呢是有3个目的，一个是呢当时这个街口这儿比较乱，有好多民房，它把这个转角楼转在这儿呢可以遮住一些个不雅观的一些民居。第二呢转角楼上那个张灯结彩呢能有给这个喜庆气氛。 第三呢，这个楼呢位置比较高，它有起到这个警戒的作用，上面有一些个清兵站岗啊，可以对这个地势进行控制，这是当时修这个转角楼的这个是这个作用。民国时期呢，这个东北的这个转角楼呢成为这个私人的这个银号。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就被这个人民银行所接收，成为这个西四营业部。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当时这个转角楼的一个位置。这个转角楼呢是20世纪80年代呢被拆除了，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就是重新建的，是这个工商银行的这个西四分离所。西边这转角楼基本是旧貌，1949年以后呢是一层是新华书店，二层呢是这个交通公安管理所，后来呢这个交通管理所搬走以后呢，这座楼呢就归这个新华书店了，现在仍在使用。这栋二层小楼呢还是当年的样子，虽然经过了百余年的风雨吧，但是旧貌没怎么变，只是进行了一些个适当的一些个装修。2007年7月被西城区政府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回过头来呢，咱们再说说慈禧太后贺寿的事儿。为了给这个慈禧太后贺寿，朝廷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一切准备停当，只待这个吉日的到来。不曾想日本军舰在黄海挑起战事，朝廷的北洋水师仓促应战，结果全军覆没。这一下子就搅乱了这个慈禧贺寿的这个计划，他也呢不得不传下旨意取消这个庆典。随即西安门至这个颐和园一线的这个所有的设置景观就全被拆除了。 从外观不难看出来，西四的新华书店是一座清朝建筑。其实它当年的真实姓名叫西四转角楼，但鲜为人知的是，这座二层小楼当年竟然成了慈禧太后的护身符。话说慈禧过60岁生日那天，为了体面，自己折腾自己，她先是一大早在紫禁城里接受满朝文武的朝贺，之后还要赶到西郊颐和园参加生日派对。大概路线是这样的，从皇宫西华门走北长安街，折向西安门大街，经西四路口，往北沿西四北大街，经新街口出西直门，直奔颐和园。然而正当庆典热闹的筹备之时，1894年7月底，日本舰队在黄海挑起事端。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搅乱了慈禧的庆寿计划，慈禧无奈之下不得不下旨取消在颐和园的庆典和沿途的景点筹建。但是这时候为了庆寿而建的西四转角楼已经落成，底层是宽敞的大厅，二楼有窗户和看台，这是一个可攻可守的制高点。而这座转角楼既可以遮掩后边不够美观的民居，又能够增添喜庆气氛，还可以在楼上制高点设置警戒。这座西四转角楼虽然没能给慈禧太后的寿宴增光添彩，却给我们留下了一处有故事的遗迹。 我看咱们老北京的地图啊，发现这个西安门附近有一个街巷的名字叫吉雅士，吉是这个集体的吉，雅是文雅的雅，吉雅士，哎，这个名字就很文雅。这里曾经是文人雅士聚集的地方吗？为什么取这么一个名字呢？ 这个地名啊，您表面上看着非常雅观，实际跟这个文人雅士没有任何关系。 哦， 这个地方最早叫什么？叫鸡鸭市。鸡是咱们养的这个鸡，鸡鸭鸭子的鸭，因为这最早有一个鸡鸭的交易市场，说白了就是一个早市。 哦，那这么说这里曾经是一个交易鸡和鸭的市场了。 后来呢因为这个地名不雅，后来这个市场呢又取消了，人们呢就取这个谐音起成了一个吉雅市。实际现在这个地名呢已经消失了，现在叫什么？现在叫这个西安门北巷，是一条死胡同，很小，是一个东西巷的一个小胡同，北边不通，南边呢就直接到这个西安门大街，全长大概也到不了这个百余米吧。据传有一年这个夏天，这个乾隆皇帝微服私访，完了在这个大臣刘墉的陪同下呢，就出了这个西安门，往西安门走不远呢，就闻到这个臭腥的味儿，是越走越觉得味儿越大。因为什么？因为这儿一个鸡鸭市场，你想早上起来这味儿它能小得了吗？而且还能听到这个小商贩的这个吆喝声和这鸡鸭的叫声。乾隆皇帝就问说，这什么地方啊，这个乌烟瘴气的。刘墉说，回皇上，这个地方就是东四牌楼的一个鸡鸭市场。 乾隆皇帝朝四下看了看，遍地鸡毛，这污水横流，很不雅观。随后言道，这儿近在皇城，你看这个离着这个李王府这么近，开这么个市场多不雅观呢。随即呢，令这个西城兵马司把这个市场给关了。刘墉一听不敢怠慢，随即派人传旨这个西城兵马司的官员到场，让他们把这个鸡鸭市场关掉。可是呢，这个西城兵马司的官员呢和这个市场的老板呢有私交，哎，并收了他的贿赂，所以呢不好马上关掉这市场，所以又拖延了这么半个多月。但是他又怕这皇帝怪罪下来，半个月以后这个市场才被关掉。转眼到了这个光绪年间，一个外号叫西城三哥的黑老大买通了当时的这个顺天府尹，又在这个西安门外恢复了这个关闭多年的这个鸡鸭市场。原来这个西城三哥与这个大太监李莲英是拜把子兄弟，他这个顺天府的面子他不可以不给，但是不能不给这个老佛爷红人的面子呀。所以这样又经营了十多年，不想这个西城三哥这个杀人越货犯了案子，被斩首于菜市口。这样呢，这个鸡鸭市场呢就让他的干儿子来管。可是这小子呢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没干几年这市场也就关了张了。由此呢，这市场消失以后，地名还在，但是毕竟离着皇城这么近，再叫这鸡鸭市肯定不好听。所以1965年整顿北京地名时呢，因地处西安门外，所以呢被改成为西安门北巷。 嗯，原来这样哈。这个吉雅士听着挺高雅的，闹了半天跟那个高雅之士没有任何关系哈。刚才呢，胡先生之前跟我们说到了不少跟西安门有关的风物景观。那这个西安门这座城楼啊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西安门的消失呢，说起来呢有些沉重。 哎，怎么说呢？ 嗯，因为西安门呢不是这个人为拆除的，而是毁于一场火灾。 哦，这是怎么回事啊？嗯， 西安门呢一直保存到清朝末期，应该整体建筑还是比较好，包括到了这个民国初期都是应该整体建筑没有太大的变化。可是呢，从这个1913年开始，因为这个北京城的这个也在发展嘛，皇城的城墙有碍这个交通， 嗯， 所以呢当时这个北洋政府的财政呢也比较紧张，并将这个皇城墙呢给拆掉给卖了，最后呢只剩下一个这个西安门的一城楼了， 孤零零的 一个城楼了。到了这个1948年前后呢，在这个附近形成了很多这个店铺，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居民区。1950年底这西安门就毁于一场这个火灾的事故。 嗯， 有关这个火灾的事故呢，媒体有报道，1950年12月2号的新民报以小心火烛西安门火警因麻痹大意造成为题进行了报道。说起这个新民报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实际它就是今天的这个北京日报， 北京日报的前身哈。 对， 那么新民报是怎么报道这场火灾的呢？ 新民报是这样说的，说此次火警呢为今年本市最大的一次，火警发生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当时的一个店铺呢用火不善。这个店铺的店主呢叫王朝宗，他主要经营这个干果、纸烟还有这个火柴，其实说起来都是那种易燃物。当时呢这个王朝宗呢不重视这个火灾事故，在这之前呢在东单还有北河沿呢都发生过火灾，而且当时这公安部门呢也做过提示让大家伙注意这个火灾，可是这个王朝宗并没有注意，所以在用火的时候酿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故，这样呢就把这个整个这个西安门给烧毁了。当时这个火着了以后，这个消防队就到场了。12月份嘛正是冬季，当时那又刮着挺大的风，就火势非常大。等到了消防队赶到的时候，整个这个西安门已经被这大火包围了，根本就没法救，最后呢被烧成一片废墟。半个月以后呢，因为这个影响这个人们的出行，而且呢也不雅观，所以有关部门呢就派人呢把这个火灾废墟给清理了，然后呢又把这个西安门的这个城基也就拆掉了，随后呢修成这个道路。就这样，这个具有500多年历史这个西安门就毁于火灾。虽然西安门没有了，但是作为地名被保存至今，比如这个西安门大街呀，刚才他们说西安门北巷啊，包括附近的好多店铺都是以这个西安门为名。 所以这个教训真的是太深刻了哈！古往今来，很多火灾事故的发生都是源于麻痹大意啊，造成的后果真的都是不可挽回的哈。 对，我查阅了很多这个史料，包括现在的北京的很多的老城门都是毁于这个火灾。你比如这个承天门，就是这个天安门，历史上多次被火焚掉，有这个人为的原因，也有一些个天象的原因。包括这故宫的里好多大殿都被火烧过。 嗯， 所以历史这个教训还是比较深刻的。 对，要汲取这些教训哈。 还有一点时间，扈先生来跟我们说一下西安门附近的几条老街巷吧，名字也都很有意思，想必背后也有一些故事哈，比如像什么班赏胡同啊、养蜂夹道、西兴胡同、红罗厂等等，这都是有几百年历史的老街了，是吧？ 对，您说这个地名呢确实很古老。 嗯， 咱们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这个班赏胡同， 班是颁奖的班，赏是欣赏的赏，班赏胡同。 对，它是一条那个东西走向有点曲折的一个小胡同，东起呢西皇城根南街，西至呢西四南大街。这个名呢咱字面上看，班赏是不是发什么奖啊、 哎、 发什么赏啊，是吧？ 奖赏 奖赏应该是，其实不然，这条胡同呢明代呢叫板场胡同。 哦、板木板的板、 木板的板， 市场的 市场的场。最早呢这地方就是存放这个木材的地方，所以叫这个板厂胡同。等到了清代呢演化为这个板长胡同，板还是木板的板，长呢是肠子的肠。所以咱从木字面上看，这板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1919年以后被改为这个板厂胡同。 嗯 咱们再说这个养蜂夹道。 养蜂，这是蜂蜜的蜂。 对， 是不是这儿有人养过蜜蜂啊？ 这个您要是从字面来看应该是养蜂的地方，实际这个地名也是一个谐音而来的。这个地名呢最早叫羊坊夹道，羊就是羊，咱们养的羊， 牛马羊的羊。 对对，羊坊夹道。因为明朝的时候呢这地方有是一个养给皇家养羊的地方。 嗯， 您看这地名也是一个谐音过来的。还一个呢地名呢叫刘兰硕胡同。 嗯， 它是一个南北走向的胡同。据传呢胡同里最早住着一个叫刘兰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个雕塑家。他的本名呢叫刘元，当年呢在元朝的皇城西北部有个寺观，叫什么？叫玄都圣境，其中的很多这个雕塑都是出自这个刘元之手。后来人们就把刘元居住的这条胡同就称为这个刘元胡同，后来又称为刘元素胡同，后来谐音为刘兰素胡同。 接下来胡先生再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西兴胡同啊，也是在这西安门附近。西呢是珍惜的西，新是薪水的新，也是薪火相传的薪哈。所以这个西兴胡同是不是跟柴火有点关系啊？ 嗯，还真有关系。这条胡同呢是北起西安门大街，南至西红门胡同。这个西兴本身为西兴司，这是明代的一个衙署，它是干嘛的呀？是专门掌管这个宫中柴火的，也就是这个新炭的机构。它下设这个热火处，是新炭处，烧炕处。你看炕现在都没了，当时还有这个机构，说白了就是为皇宫里头供应柴火、木炭以及这个火盆的保养、分发这些工作。因为那个宫里面有许多这个大型的这个防火缸，就咱们到故宫里看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太平缸。这个缸呢冬天为了怕这个冻了，在底下要放上柴火，要是烤着它，老保持这个水，老是这种液体状态。一旦皇宫失火，用这个水来救火。 嗯， 实际是最早的这个消防器材。因这个西兴司呢设置在胡同里边，所以呢被称为西兴司胡同，后来简称为西兴司。到1965年整顿地名的时候呢，改成了西兴胡同。当然，这条胡同呢，2000年的时候已经被拆除了。现在呢只能在老地图上还能找到。 但是现在还有的地名有个大红罗厂胡同，哎，这个应该还是在这附近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应该说是大家伙比较熟悉。不但有这个大红罗厂胡同，边上还有一个小红罗厂胡同。这红罗是什么呢？红罗就是古代的红罗炭。哎，因为明代呢在这儿设置这个机构，叫这个一个小衙门吧，就专门管这个红罗炭的。所以呢这条胡同就被称为这个红罗炭胡同，后来又改成为大红罗厂胡同。所谓的红罗炭就是优质的木炭，它主要产于哪儿？主要产于这个通州、涿州、宛平、大兴，是用硬质的木材烧制而成，是专为皇家冬具取暖所用的。红罗厂呢归这个内廷24衙门之一，它当时这个属于西京司，就刚才说西京司管理，清初被废弃了，但作为地名呢被沿用，并有这个大红罗厂、小红罗厂之分。小红罗厂呢在这大红罗厂的北面。 嗯，这些胡同呢如今我们还可以看到啊，他们的名称还在使用当中。特别感谢胡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跟西安门有关的内容，既有历史也有掌故，别有情趣。谢谢胡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不用客气。 整治提升完毕的西安门大街已经正式亮相了。传统的四合院建筑风格，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各个时期的建筑也是纷纷亮出了本来面目，勾勒出了一条多元交融、庄重沉稳、 健康漫步的大街，也兼具林荫漫行和健步悦骑的功能。那么未来的西安门大街呢，是一条文化有展示、建筑可阅读、街区能漫步、城市有温度的大街，也将为大家提供更加通畅舒适的生活和出行环境。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回放。 方向都改不了嘴边的一片金墙，你说你藏的那小伎俩，没看穿的是四角的老城墙，糖葫芦的冰沾一圈在嘴上，捕捉旧时光。二月的雪花什么都不怕，它最怕艳阳，你等着春天的雨尖冒出那面墙，颐和园夏日的佛光，那年的船上有一段口琴代替了谁划过的木船桨，我走不出去的永远是你眼眶，他笑得像绿幕光，打得似整片边疆，你晃着我的摇篮说你是我的故乡，你晃呀晃就晃出我赤子般的泪光。四合院的奶奶不一样，用岁月做成脚贴身安详，我偶尔听见雪糕车的叫卖，冬雪秋雨来去都匆忙，我眼前变呀变的世界变换着你和我和他的模样，一溜烟的月牙就透进朝北的窗，二月的雪花什么都不怕，它最怕艳阳，你等着春天的雨尖冒出那面墙，颐和园夏日的佛光，那年的船上有一段口琴代替了谁划过的木船桨，我走不出去的永远是你眼眶，他笑得像绿幕光，打得似整片边疆，你晃着我的摇篮说你是我的故乡，你晃呀晃就晃出我赤子般的泪光，整片边疆，你晃着我的摇篮说你是我的故乡，你晃呀晃就晃出我赤子般，我走不出去的永远是你眼眶，他笑得像绿幕光，打得似整片边疆，你晃着我的摇篮说是我的故乡，你晃啊晃就晃出我赤子般的泪光。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